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梦昭义第六分平等品第七。儿时最胜复从坐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如世尊说，法性平等。何谓平等？等合法故，名为平等。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等观诸法，自性极净，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。一切烦恼虚妄分别，自性极净，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。名相分别，自性极净，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。灭诸颠倒，不起攀缘，故名平等。能缘心灭，无名有爱，既具极境，痴爱灭故，不复执着我及我所，故名平等。我所执永灭除故，名色极境，故名平等。名色灭故，边见不生，故名平等。断常灭故，身见极净，故名平等。天王当知，能知所知，一切烦恼障善法者，以身见生。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能灭身见，一切随眠及诸烦恼皆永极净，作愿一息。譬如大树拔除根株，枝条叶等，无不枯死。如人无手，命根等绝。随眠烦恼亦复如是。若断身见，余皆永灭。若人能观诸法无我，能执所执，皆永即灭。儿时最胜便白佛言：云何我见起障真离？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与无取运，妄为有我，即其我见。真实之法，自性平等，无能所执，我见相违，是故为障。天王当知，如是我见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都无所住，名为极境，即是平等。远离我见，通达平等，名真实空。观察此空，无相无愿，自性极境，不生不灭，不取不着，远离我见，故名平等。天王当知，所言我者，无来无去，无有真实，虚妄分别。法从妄生，亦是虚妄。若诸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。观如是法，远离虚妄，是故名为极净平等。天王当知，能执所执，名为赤然，离名极净，诸烦恼障，名为赤然，离名极净。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能如实知，能执所执，诸烦恼灭，为增善法，断能所执及诸烦恼，不见可生，不见可灭，故名平等。修一切种波罗蜜多，远离魔障，不见可修，不见可离，故名平等。菩萨常缘菩提分法，不起声闻独觉作意，与菩提分声闻独觉，不见异相，故名平等。愿一切智心不休息，常修空行，由大悲力不舍有情，故名平等。天王当知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与一切法心缘自在，心缘无相而修菩提，不见无相即菩提意，故名平等。心缘无怨，不舍三界，不见无怨即三界意，故名平等。观身不净，心住清净，观行无常，心缘生死而不厌舍，观有情苦，住涅槃乐，观法无我，于有情类起大悲心，常为有情说不净要，不见贪病，常说大慈，不见称病，常说缘起，不见痴病，为等病者说无常药，不见等病即无常意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与一切法心缘自在，远离贪法，为化声闻，远离称法，为化独觉，远离痴法，为化菩萨，愿一切色，愿得如来清净妙色，无所得故；愿一切声，为得诸佛微妙音声，无所得故；愿一切香，愿得诸佛清净戒香，无所得故；愿一切味，愿得如来味中第一大师父相，无所得故；愿一切处，愿得如来柔软手掌，无所得故；愿一切法，愿得如来极净之心，无所得故；愿诸布施为得成就佛相好身；愿诸境界为得圆满严净佛土；愿诸安忍愿得诸佛大梵音声，即得诸佛净光明身；愿诸精进为度有情，常无间断；愿诸净律为欲成就广大神通；愿诸般若 为断一切妄见烦恼。圆诸大慈，平等无碍，为诸有情皆得安乐。圆诸大悲，为护正法，救拔有情生死大苦。圆诸大喜，为得说法无碍自在，悦乐有情。圆诸大舍，为不执见有情烦恼，劫福随眠。天王当知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见二世名平等行，缘四摄法为化有情，缘千计过为舍资财修行布施，缘破戒施为诸境界，缘称分施为得安忍，缘懈怠施为成如来大精进力，缘散乱施为得如来极静圣定，缘恶慧施为成如来无碍智慧，缘二乘法为欲成就无上大乘，缘诸恶趣为欲即拔一切有情，缘诸善趣为欲令知诸人天国，皆当败坏。缘诸有情为令了达都无坚实，唯有虚妄。缘佛随念为得成就诸道圣定，缘法随念为得通达诸法密藏，缘僧随念为和合众心无退转，缘舍随念为无碍着，缘界随念为得境界，缘天随念为成菩提诸天赞叹，缘自身相为得佛身，缘自语相为得佛语，缘自意相为得诸佛平等之心，缘有为法为成佛智，缘无为法为得极静。天王当知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无有一心一行空过而不回向一切智者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遍缘法而能不着，是故名为方便善巧观一切法，无不去向大菩提者。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出诸物，无不皆为有情受用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缘境界，无不扰依去向菩提。譬如众色，无有不因四大种者，如是菩萨所缘境界，无有一法不去菩提。何以故？菩萨修行皆因外缘而得成立，为诸菩萨因千计者成就布施波罗蜜多，因备恩者成就境界波罗蜜多，因恶性者成就安忍波罗蜜多，因懈怠者成就精进波罗蜜多，因散乱者成就净律波罗蜜多，因愚痴者成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损恼菩萨，菩萨因彼不断成慧，菩萨若见修行善法向菩提者， 生极子想，如是菩萨，赞不生喜，悔不生嗔。见无乐者，起大慈心；见有苦者，起大悲心；见有乐者，起大喜心；见无苦者，起大舍心。因难化者，发什么他；因易化者，发毗婆舍那；因信行者，起知恩智。若见有情，外恶缘盛，外善缘劣，则勤守护。若见阴力有强盛者，种种方便令受教法。若见智慧开悟有情，则为宣说甚深法要。若见有情广说乃悟，则为次第宣说诸法。若诸有情执着文字，未说句意，令得开晓。若以学止，未说妙观；若以学观，未说即止；若执持戒，未说地狱；持戒无执，则不说之；若执文慧，未说思修；若执等持，未说般若；若有爱乐阿兰若者，即为彼说心远离法；若有乐闻佛功德者，即为彼说无上圣智；为贪欲者说不净法；为嗔恚者说慈悲法；为愚痴者说缘起法；为等分者说种种法，或说不净，或说慈悲，或说缘起；以调伏者为说境界，圣定妙慧；应入佛乘而受化者，为次第说波罗蜜多；应以一错而受化者，先折其词，后为说法；应种种言而受化者，即为彼说因缘譬喻，令得开解；应以身法而受化者，为说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无我无法；着诸见者，为说法空；多寻思者，为说无相；着有为者，为说无愿；着诸运者，为说如幻；着诸界者，为说无性；着诸处者，为说如梦；着欲界者，为说炽然；着色界者，为说行苦；着无色界者，为说诸行无常。难化有情，为赞圣种；易化有情，为说净律及无量心。若闻升天而受化者，为说快乐；因声闻法而受化者，为说圣地；因独觉法而受化者，为说缘起；因菩萨法而受化者，为说净心大慈悲法；修行菩萨，为说福慧；不退菩萨，为说净土；一生所系菩萨，为说言菩提座；应以佛说而受化者，为其相续次第而说。天王当知，如是菩萨修行清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 得诸自在。说法立意，无有空过。说是菩萨自在法时，三万天人俱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五千菩萨得无生忍。而时世尊即便微笑，诸佛法尔现微笑时，种种色光从面门出，青黄赤白，紫波之家，普照十方无边世界。现稀有事，还至佛所，又扰三匝，从佛顶入。时舍利子独思瑞相，心怀犹豫，即从坐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以何因缘现此瑞相？而是不告舍利子言：此罪胜天，已曾过去无量无数无边大劫，与诸佛所修行一切波罗蜜多，为诸菩萨守护般若波罗蜜多，有此因缘，今得指我自受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未来世复经无量无数大劫，修习无上菩提资粮，然后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十号具足，佛名功德庄严，土名最极严净，结名清净，其土丰乐，人众炽盛，纯菩萨僧无声闻众，彼土大地七宝合成，众宝庄严平坦如掌，香花软草而严饰之，无诸山岭堆覆，荆棘床幡花盖种种庄严，有大都城名为南浮，七宝罗网弥覆其上，金绳交络，角悬金铃，昼夜六时空天奏乐，集散种种天妙香花，其土人众欢愉受乐，圣庙超比他化天宫，人天往来不相隔碍，无三恶趣及二成名，彼土有情唯求佛智，其佛恒为诸大菩萨宣说种种清净法要，无量无边菩萨眷属无邪见执，破戒邪命亦无盲聋阴哑背履及根缺等诸丑恶事，二十八相庄严其身，彼土如来受八小节，诸人天众无中妖者，佛有如是无量功德，若欲说法先放光明，诸菩萨众欲思光矣，即知世尊将欲说法，我等今者亦应往听。时天为佛铺狮子座，其量高广百余刹那，种种庄严无量供养，世尊生座为众说法，彼诸菩萨聪明立根，一闻领悟离我所，自具饮食应念即至。佛说最胜受记法时，五万天人身心欢喜，具发无上正等觉心，皆愿未来生彼佛土。而时最胜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得未曾有，上升虚空七多罗树，使三千界六种变动，诸天祭月不古自明，散众天花以供养佛及大菩萨，最胜天王。时 比天王从空而下，礼佛双足，退坐一面。第六分，现象品第八。十，舍利子问最圣言：菩萨修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通达法性，儿时即应作菩提座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众。何缘先现苦行六年，降伏天魔，后成正觉？最圣答曰：大德当知，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通达法性，实无苦行，为服外道，故示现之。而彼天魔是欲界主，秉性调善，实不应坏，为化有情，故示降伏。为诸外道自称能修苦行第一，是故菩萨示现能修，过彼苦行。为诸有情，或见菩萨屈一息力，或见菩萨举两手力，或见菩萨视日而立，或见菩萨捂热至身，或见菩萨倒悬其身，或见菩萨卧于荆棘，或卧牛粪，或卧于石，或复卧地，或卧其板，或卧杵上，或卧灰土，或见菩萨围着板衣，或着芒衣，或着草衣，或着树皮，或着毛衣，或复漏行，或面向日，随日而转。或见菩萨为石拜子，或复石脉，或食草根，或食树叶，或花或果，或食熟玉，或玉或藕，或豆或谷，或麻或米，或六日一时，或饮水度日，或于一日食一滴酥，或一滴蜜，或一滴乳，或无所食，或恒熟眠。现如是等种种苦行，经于六年，一无亏失。然时菩萨无思苦行，应度有情而自见勇。菩萨如是现苦行，时有六十诺由他诸天人众，因见此事，安住三乘，复有天人素善根力，深乐大成，则见菩萨坐七宝台，身心不动，疏言含笑，入圣等池，时经六年，方从定起。有天人众，深乐大成，欲听闻者，则见菩萨端坐说法，经于六年。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降天魔，伏诸外道，大悲化度一切有情，皆经六年从定而起，随顺世法，至无垢合，洗浴出矣，与河边立，有牧牛女，羊白乳牛，一饮一牛，即此牛乳用作乳米，奉献菩萨。复有六翼天、龙、药叉、坚达婆等，各持种种香美饮食而来奉献。 闲坐是言。大师，正是，唯愿受我饮食供养。菩萨悯之，皆悉为受。时牧牛女、天、龙、药叉、监大婆等互不相见，各见菩萨独受其供。时有无量诸天人等因见受供，贤德悟道。是故菩萨为示现之。菩萨儿时时不喜欲，亦不受彼人天等供。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示现行意菩提座。时有地居天名曰妙地，与天神众周遍扫视，洒以香水，散以妙花。时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领自天众与天妙花供养菩萨。天主地势十分天王领自天众住虚空中，奏天乐音赞叹菩萨。喜足天王领自天众持七宝网迷覆世界，其网四角悬紫金铃，皆与众宝供养菩萨。善化天王领自天众持紫金网迷覆世界，作诸天乐与种种花供养菩萨。自在天王领自天众猪龙药叉坚达佛等各持种种上妙供具供养菩萨。堪忍戒主大梵天王即见菩萨亦菩提座，即告一切梵天众言：汝等当知，今此菩萨坚固甲胄而自庄严，不违本事，心无厌怠，诸菩萨行皆已满足，通达无量化有情法，诸菩萨地皆得自在，与诸有情其心清净，善知一切根性差别，通达如来甚深密藏，超绝一切魔之事业，及诸善本不带外缘，一切如来共所护念，普为含室开解脱门。大将导师摧魔君敌与大千界独称勇猛，善施法药为大医王，解脱灌顶受法王位，放智慧光普照一切，八法不染譬如莲花，诸总持门无不通达，深广难测犹如大海，安固不动如妙高山，智慧清净无诸垢浊，内外交结如摩尼珠，与诸法相皆得自在，凡行清白一道究竟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为度有情知菩提座，解家夫座降伏魔怨，未成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，即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功德，转大法轮做狮子吼，依法普施一切有情，各随所意皆令满足，为诸有情法眼清净，以无上法降伏外道，欲是诸佛本愿成就，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汝等可往供养菩萨。大德当知， 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示现行意菩提座，十与双足下，千佛轮下，各放无量微妙光明，普照地狱、旁生、鬼界，其中有情欲思光者，皆皆离苦，身心安乐。十龙宫内有大龙王，名迦吕迦，欲思光已，生大欢喜，告诸龙言：此妙光明来照我等，令我等辈身心安乐。我与往昔曾见此光，时有如来出行于世，今既有此微妙光明，定知世间有佛出现。义供严办种种香花、众庙、珍材、窗幡、花盖，作诸伎乐，往义供养。于是龙王将诸眷属疾驰共聚，普兴大云，降洒香雨，往一菩萨作诸伎乐，施舍供养，诱扰菩萨而赞叹言：微妙光明普令欢乐，决定最胜佛出无疑。种种珍奇庄严大地，所生草木悉变成宝，江河皆静，无风浪声，准此定之，佛出于世。世凡日月光明不现，恶趣清净，佛出无疑。譬如有人少失父母，年纪长大忽然还得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一切世间都佛出现，各共欢喜，亦复如是。我等过去曾供养诸佛，今执法王，人中狮子，是则我等生不空过。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菩提树下受草敷坐，诱扰其他正念端坐，下列有情见如是相诸大菩萨，见有八万四千天子，个别附一大狮子座，诸狮子座众宝合成，七宝罗网弥覆其上，各于四角玄妙金铃、窗幡、僧盖，处处罗列。菩萨遍此八万四千狮子座上，俱各安坐，而诸天子互不相见。各位菩萨独坐我坐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一世因缘深生欢喜，与无上觉皆得不退。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眉间豪相放大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诸魔宫殿皆施微光，使诸魔王闲坐十年。以何缘故有此光明，隐蔽我等微光宫殿？俱非菩萨坐菩提座，将证无上正等菩提？念以共观，方见菩萨菩提树下坐金刚座，见以经部召集魔君，无量百千种种形貌，持种种伎、种种窗幡，出种种声，能令闻者窍穴毛孔普皆流血。菩萨儿时以大悲力 令魔君众不能出声。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意念过去无量亿劫，精进修行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、慈悲喜舍、念住、正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知、道之、极止、妙观、三明、八解，皆悉圆满。念以即身金色右手，自摸其顶，乃至变身，作如是言：我欲即拔有情众苦，而起大悲。时，诸魔王及彼眷属闻菩萨语，即皆颠扑。菩萨儿时以大悲力令诸魔众闻空中声，如可皈依，能施无畏救护一切境界大仙。魔及眷属闻此声已，忧伏在地，作如是言：我愿大仙救济我命。是时，菩萨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放大光明，其有欲者皆离部位。魔及眷属独思神变，恐怖欢喜，二世交怀。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令诸有情所见个别，为或有见如是降魔，或有情不见思事，或见菩萨但居草座，或见菩萨出狮子台，或见菩萨在地而坐，或见空中坐狮子座，见菩提树起相一别，为或见是华伯罗树，或有见是天元彩树，或见此树众宝合成，或见此树高七多罗，或见此树八万四千余善那量，有狮子座四万两千余善那量，在此树下菩萨坐之，或见菩萨游戏空中，或见坐于菩提树下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示现种种神通变化，度诸有情。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坐菩提座，十方各如净切沙界无量无数无边菩萨皆悉来集，住虚空中，发种种声安慰菩萨，令身安乐，心生欢喜，善哉大师，勇猛精进，速即承办广大吉祥，心如金刚，物生不惧，神通游戏，利乐有情，能一刹那证一切智。如是菩萨处菩提座，魔来扰乱都不声称，一刹那心方便善巧，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相应，以至究竟通达一切所知见觉。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坐菩提座，十方各如净切沙界所有诸佛异口同音赞言：善哉善哉，大士乃能通达自然智、无碍智、平等智、无失智、大悲庄严。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能作如是种种示现。诸有情类，或见菩萨，今得菩提；或见菩萨，久已成佛；或有但见一世界中四大天王，各奉献钵；或复有见十方各如净伽沙界四大天王，各奉献钵。而是菩萨为有情故，总受众钵，重叠掌中，以手按之，并合成一。诸四天王各不相见，皆为世尊独受我钵。而时便有六万天子乘夙愿力先来献供，比于过去作事愿言：若此菩萨当成佛时，愿受我等最初供养。说是法时，三万菩萨得无生忍，复有三万六千菩萨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八万人天 远尘离垢 生净法眼，无量无边诸有情类，具发无上正等觉心。大德当知，儿时菩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将欲示现转大法轮，堪忍戒住，持记梵王应时便欲六十八万诸凡天众来至佛所，顶礼双足，额掌恭敬，右绕七匝，而三请言：唯愿大悲哀悯我等转大法轮，唯愿大悲哀悯我等转大法轮，唯愿大悲哀悯我等转大法轮。即三请已，即便化作大狮子座，起坐高广四万两千余善那量，种种庄严坚固安稳。时十方界各有无量天主地势，皆为如来夫狮子座，量极庄严，亦复如是。菩萨儿时现神通力，令彼诸天各见菩萨坐其座上，而转法轮。菩萨既坐此狮子座，入无边境三摩地门，放大光明照十方面，各如净伽沙等世界。复令彼界六种变动，其中有情众苦暂息，身心安乐，亦暂远离贪嗔痴等恶不善法，慈心相向，犹如母子。十此三千大千世界迷有间隙，如一毛孔。天龙耀叉坚达婆阿苏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充满其中。若诸有情应闻苦法而受化者，闻佛说苦，应闻无我极静远离无常空法而受化者，亦复如是。应闻如幻而受化者，闻说如幻；应闻如梦、想、象、光影、阳焰、变化、寻相成法而受化者，亦复如是。应闻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而受化者，闻佛说空、无相、无愿。时有情类，或闻如来说一切法从因缘生，或闻说运，或闻说界，或闻说处，或闻说苦，或闻说集，或闻说灭，或闻说道，或有闻说念住、正断、神足、根力、觉知、道之， 或有文说，即指妙观；或有文说，诸声闻法；或有文说，诸独觉法；或有文说，诸菩萨法。如是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示现种种转法轮相，随诸有情根性差别，各得利乐，身心欢喜。时舍利子为最圣言：天王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所有境界极为甚深，难思难议，难知难入。最胜报言：大德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功德盛世无量无边，我今所说百分千分乃至乌婆尼沙檀分不得其一，唯有如来乃能尽说。我今所说彼少分者，皆称如来威神之力。何以故？诸佛境界不可思议，一生所系诸菩萨众，说其功德尚不能尽，况于菩萨？大德当知，诸佛境界极尽离说，无分别智，即后所得之所能了。大德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证入诸佛境界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究竟通达见行三摩地、如幻三摩地、金刚喻三摩地、金刚轮三摩地、无动慧三摩地、变通达三摩地、不缘境界三摩地、狮子自在三摩地、三摩地王三摩地、功德庄严三摩地、极净慧三摩地、普超越三摩地、无染着三摩地、慧庄严王三摩地、无等等三摩地、等觉三摩地、正觉三摩地、乐意三摩地、欢喜三摩地、清净三摩地、火焰三摩地、光明三摩地、难胜三摩地、常现前三摩地、不合合三摩地、无生三摩地、通达三摩地、最胜三摩地、超过魔境三摩地、一切智慧三摩地、窗相三摩地、大悲三摩地、安乐三摩地、爱念三摩地及不见法三摩地等。大德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便能究竟通达此等无量无边净伽沙数三摩地门，乃能证入诸佛境界。其心安稳，无所怖畏，如狮子王不畏禽兽。何以故？若菩萨摩诃萨修如是等诸三摩地，凡有所行，皆无怖畏，不见其前有一怨敌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心无所缘，亦无所住。譬如有人生无色界，八万大劫唯有一时，无有住处，亦无所缘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心无所缘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心不行，无行处；心不想，无想处；心不缘，无缘处；心不着，无着处；心不乱，无乱处； 心无高下，心无为顺，无忧无喜，无分别，离分别，离舍摩他，毗婆舍那。心不随智，心不自住，亦不住他，不依眼住，不依耳鼻舌身意住，不依色住，不依声香味触法住。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两间。心不缘法，亦不缘智，不住三世，不住离三世。大德当知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取一法，而于诸法智见无碍，心行净故，见一切法皆悉无垢，不取见相，见无分别，离诸细论。大德当知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与一切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相应，非不相应，亦复不与一切天耳、他心、宿住、神境、漏尽诸智相应，非不相应。大德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与一切法皆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与一切法得平等智，能观一切有情心行，一切染净皆如实知，与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即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功德，皆不失念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无功用心达一切法，无心一时常待即定，不起即定教诸有情，是作佛事常不休息，与诸佛法得无碍智，心无染浊，譬如化佛化作如来，所化如来无心一时，无身无身业，无语无语业，无意无意业，而能施作一切佛事，饶于有情。何以故？佛神力故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之所化作，无身无身业，无语无语业，无意无意业，无功用心，常作佛事，饶于有情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通达诸法皆如幻等，心无分别，而诸有情恒闻佛法。大德当知，是诸菩萨所有智慧，不住有为，不住无为，不住诸蕴及诸界处，不住内外及两中间，不住善恶及世出世，不住染净，有漏无漏，有为无为，不住三世及离三世，不住虚空，则非则灭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常如是心无所住，而能通达诸法性相，以无碍智无功用心，为诸有情宣说诸法，常在极境，而教化世无有休息。是诸菩萨夙愿力强，无功用心，为他说法。是诸菩萨由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常无怖畏。何以故？执金刚神 若行若立，若坐若卧，恒常随诸，而守未固。大德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怖，无惑无疑，当知已得受菩提记，可以过。信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进佛境界，以此一心，即能通达一切佛法。达佛法故，利要有情，不见有情，与佛法异。何以故？有情佛法，理无二故。卷第570。